的傻话，还怪人没有梦感。幸福就是大不了你在一起，无论是笑或泪，管他的风和雨。 My sunny day 要来自阳光里，和你看着远方寥寥远望。 去猜，于是我的 我静静地尝一口味道，小诺地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， 我静静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，我静静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， 左右，是不是